利的迪士尼世界在关闭四个月之后重开，乐园实施多项防疫措施，包括要量体温和戴口罩。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到访华盛顿一个军方医疗中心期间，戴上一个深蓝色印有美国总统徽章的布口罩，和受伤的士兵和前线医疗人员见面，是他首度在公开场合戴口罩。特朗普说，在医院和刚刚完成手术的士兵交谈，戴口罩是好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只系隧道口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海皇道去大角咀方向近富荣花园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丽翔道。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区石硖尾窝仔街有渠务工程，车长超过九米的车辆是不能够由窝仔街去白田街的方向左转入去南昌街通往通州街的方向，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西贡豪涌亦有工程，豪涌路近住西贡公路一段，以及系六尾村路近西贡公路一段，分别都有封路措施。喺封路期间，一带系会有临时嘅交通安排，经过嘅揸车朋友要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桥面来回。对，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心啊分，周末节目同你玩得好认真。 大师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咩心态啊？ 一字记住啊，心，只要有心，冇嘢可以阻到你嘅。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好澎湃嘅瀑布啊！我仲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嘅市集啊！ 睇住先，咁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至11，子豪主持嘅《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噶。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音乐是 用嚟睇嘅， 艺术品是 用嚟摸嘅。 咩啊？ 你肯定未听过触感艺术啦。 平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音乐系我嚟听啦，我哋去睇画系叫做视觉艺术啦。但系从来都会冇人觉得啊，触感摸到嘅嗰种感受咧，系一种艺术欣赏嘅过程嚟嘅。触感艺术咧，系想俾人感受到，原来触感呢样嘢都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嘅主角咯。 唔该晒卢敬慈，佢有份参与 CCCD 触感艺术空间嘅首个展览，题目叫点掂定系点掂啊？ 广东话即系去触摸啲嘢，就叫点掂啲嘢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去到艺术馆咧，平时惯咗眼看手密度，所以初步就系、是、啊，会唔会俾啲观众试下掂啲嘢咧？咁呢次咧，成个展馆上面咧系已经封晒窗帘啦，而里面系熄晒灯嘅。 一入到去嘅時候咧，盲摸摸咧，好多嘢都唔敢確定，到底前面見到嘅嘢係展品啦，定係側邊或者係台底係展品咧？同埋你有時會覺得啊，摸完之後，我會唔會只係好似即係盲人摸象咁樣，只係摸到一部分？你點樣埋去掂佢咧？呢個係可能比即係展品本身更加有趣，或者需要參觀者去思考嘅一個參觀過程。 即日起至7月25日， 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社区文化发展中心 CCCD 触感艺术空间 点点。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2:09:33嘅星期日下昼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曾志豪， 你好啊，彭程， 你好啊，大家好啊！嗱，第三波嚟啊， 第三波啊，第三类接触啊，当当 咁啊，梁卓伟医生今朝都讲啦，呢一个传播今次系好犀利嘅，去到差唔多系一个人可以传俾四个人、啊。 所以咧，我有啲唔明白，又话嚟到夏天咧，譬如而家33度，酷热天气都警告。相对湿度得个66%，点解杀唔到菌嘅？ 系你谂下，非洲都爆得咁犀利，比我哋更加热嘅地方系咪都一样个疫症咁犀利，所以 唔关事啦， 真唔关事啦，同啲天气系咁啊，大家即系又要再警惕翻啊！即系毕竟咧，天气热咧，明嘅戴口罩真系好辛苦嘅， 系冇错冇错， 我又戴到成面都系暗疮， 系啊阴功咯，所以能够再同彭程咧兜兜面见咧，我哋都要珍惜啦，因为我都唔知佢几时又有呢啲咧话。啊！你又要喺 home office 嗰啲咁嘅措施啊，好驚！ 我哋啱啱啲限聚都啱啱又收緊咗啦， 又收緊係啊，冇錯。 本來一圍可以坐12人啊， 又變翻8人， 又變翻8人啊！咁但係又會唔會再少啲咧？我諗其實大家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學校都停課啦，你諗？ 有啊有啊！我呢兩日咧有去嗰啲快餐店度買嘢食啊，無論係咖啡店定快餐店咧，佢好快手咧，又係將啲台台凳凳咧又收埋咗咯。即係因為佢又要維持翻一個即係入 1.5米嘅適當嘅距離啦， 係啦，人數限制。不過咧，其實好搞笑。譬如咧，你買外賣咧，我今日都買咗啦，麥當當啦。咁啊，請阿彭程，佢好耐冇食過， 我好耐冇食過啦，真係。 係啊，久旱逢甘露咁樣。咁我入到去買嘅時候咧，係好多人喺度排隊啦。你話佢唔係堂食，佢喺度等外賣，其實都好多人 啊。係啊，都係聚埋曬。係啊，所以嗰陣時啲人咪喺度，咪有個疑問喺度咯。你又叫我唔喺度堂食，但係咧，我喺度等外賣嘅時候又聚埋一齊。咁點先？ 所以琴日反而有個好搞笑咧。琴日我就同我老婆落去樓下度食飯，即係順便投票啦。咁跟住入到去咧，諗住買個外賣走啦。我哋哇，我老婆連個膠盒都準備埋噶啦，即係唔想攞發泡膠啊嘛。咁但係入到個餐廳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一個非常之即係令我兩難嘅局面，就係裏邊咧係冇人嘅。 个餐厅 系啦，除咗职员之外系冇人。 大家反应好快。 系啦，唔系你知唔知嗰个两难咩？我望住我老婆话，其实咁嘅情况可以喺度食啦，我哋系包场个冇人噶。跟住佢话都系唔好啦，都系上去食啦咁样。我话已经冇分别噶咯，结果咧咪就喺度等咯，等外卖，跟住你又买翻上去食咧。但系就系咯，好快见效。 系啊，大家啲反应都好快。不过你讲话即系琴日咧，我都去咗一啲超市嗰度买嘢啦，因为都系要喺屋企食噶嘛，啱啱先你翻屋企即系煮饭啦。头先你讲起投票都几得意，跟住买完嘢之后啦，咁佢当然梗系要俾张单你啦，俾完张单你之后咧，跟住仲有另外一张纸，跟住佢话去投票，吓。点解？ 佢俾张纸嚟投票？ 喺间超级市场里边，竟然都会有投票呢啲嘢，咩嚟噶？ 投咩票啊？ 系啦，咁我就问，乜你呢度有投票嘅咩？咁有问佢， 系咪可以投特朗普噶？ 收银员姐姐，跟住佢话系啊系啊，你可以行出去自己嗰度投票噶，咁样。我话投咩票啊？咁样，我话你哋唔系嗰啲投票，唔系讲紧嗰啲出边人哋街嗰啲投票嗰啲系嘛？ 你误会咗啦，投票买尿片同埋送纸巾。 佢原来咧呢间超市咧个投票系啲乜嘢咧？佢有张纸俾你投票咧，就系话你可以行到出去，咁佢咧出边真系摆咗好多箱嘅。啲箱系乜嘢嚟嘅咧？咁原来咧就系话啦，你可以揸住张投票纸，然之后摆落你嘅心仪嘅箱，咁嗰个咧出边贴住咧就系你心仪嘅。 嘅慈善機構，就話原來呢一間超級市場咧、 哦、 就會捐錢俾呢啲慈善機構。 哦，好耐啦，日式噶嘛，你嗰間日資啊， 因為我 邊間啊， 好少去噶嘛， 好耐啦，係 啦，我間唔中先去一次啊嘛，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啦。你知咁啱得咁巧呢幾日講話咩投 票 啊嘛，係 啊， 係啦，咁我又 仲要咁啱可能有五個箱咧，係 啦， 哎，你自己揀一個箱嚟投啊， 十幾個箱嘅嗰度， 有啊有啊， 咁啱 啊， 係 啊係啊，之前都有嘅，好耐 都幾多人啊啲超市， 係啊都多嘅。咁你話琴日投票嗰度咧，又真係各處鄉村咧人數唔同嘅喎，譬如我樓下嗰度咧，長期都得四五個嘅啫嘛，即係唔多人嘅，好少人。咁我哋嗰度即係鄉郊啲啊嘛。咁但係你見到琴日咧，如果你睇新聞圖片，港島啊、中西區啊，或者某一啲唔知係 天 水村嗰度咧，哇，多人到咧、蛇餅喺度打圈嘅、真係厲害喎。咁所以呢輪就大家做任何活動，你咪自己保持距離咯， 保持距離啊，同埋留意天氣變化添啊， 留意天氣變化 啊， 同埋都幾得意㗎，即係。你都系攞手机啊，去即系扫两下，扫两下咁样咧，即系要做嗰个投票啦。咁啊，啲义工咧又会好热心咁会教你啦。咁、我琴日仲谂住帮我老豆咧，佢话佢要落去投票啊嘛。我话咁使唔使我翻嚟帮你啊？因为我话你要攞手机又剩咧咁样。佢话我自己试下。系啦，佢好似搞得掂。 吓、 系啊，人间有爱，可能喺呢个时候人间有爱真系 吓。咁啊，真系人间有爱，你谂下佢。 佢都嚟啦！你有冇睇佢 live 先？ 我有喺网上睇翻。 我有听到咧，我琴日有啲市民咧有话睇佢咯。 朝头早趌起 身啊！系啦，但系睇 live 嘅情况好得意嘅。 系啊， 佢问佢：你有冇睇佢 live 啊？有，我今朝起身去厕所上面睇咗阵，因为啱啱好嗰啲时间，大家就 Eason 陈奕迅， 好有心吓。 拦路雨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 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以上陈奕迅嘅富士山下，好耐冇去过啦，嗬。唯有 真系好耐啦， 听住呢一只歌啦，吓、 啊、 富士山下啊。不过 苹果就食得多， 系 仲可以食住啲富士山下嘅苹果， 系啦， 系啦。 但呢个地方就真系 好耐啦， 冇办法啦。我哋凭歌记忆啊，又或者咧，譬如好似诶系啦，我琴晚啱啱去嗰间超级市场嗰度，咪搞好多啲日本嗰啲食品展嚟嗰时，哇！咦，真系好似去咗日本咁。 冇啊，你唯有当见到就去咗咯， 系食 咗又当玩。 不过原来富士山都唔系属于日本政府嘅， 系咩？ 系啊，我觉得咧就系、是。在度揭啲誒， 哦，屬於個私人地方噶嘛， 屬於個寺嘅， 屬 於個神社嘅，其實好好笑嘅。佢話原來係以前咧，話曾經試過二戰大戰之後咧，就政府即係、就是、當地嘅日本政府咧，就準備將啲地方再即係睇下咩地方啊私有化等等啦。咁但係因為富士山，你一諗起富士山，你係諗起日本嘅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嗰陣時就話好啦，咁就山頂嘅部分嗰、那個頂嗰度咧就係、是、國家嘅，跟住其他地方咧就係、是、個神社噶啦咁樣。咁但係後來咧打官司嗰阵就输咗，咁所以咧就原来嗰个嘅富士山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属于神社，所以而家咧政即系日本嘅政府咧系要俾翻要俾翻钱系啊租翻佢。 我觉得呢啲系好好嘅诶规矩嘅体现嚟嘅，即系唔系话咧我哋以前咧古代中国嗰啲诶观念系咩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嘛，咁啊你知道唔同啦， 明我嘅， 原来人哋会讲法律噶嘛，系会讲呢啲嘢咯， 咁啊系咯。富士山都是一个值得大家好想去的地方嘅。 系啊，嗱，咁你话咧，今日有啲咩即系令人哋有啲即系崩溃嘅新闻咧？ 崩溃。 头先我翻嚟， 系啊系啊， 我又同阿彭程喺度讨论咗一轮咧，系真系男人同女人原来都会同样面对呢一个崩溃嘅问题，就系咩咧？嗱，女神崩坏就听得多啦， 听得多啦， 成日都话哎呀呢个走样啊，嗰个暴肥啊，呢个粗咗啊，只脚啊，诸如此类，男神 又何尝唔系？ 男神都会走下神坛嘅，真系嗱。首先咧就系陈冠希呢、這个字都好耐冇喺即系大家娱乐圈里边咧出现啦。即系 久唔久有噶。 唔系佢出现嘅通常都系讲嗰啲潮牌啊。 系啊。 再唔系咧嗱，通常系咩咧？就是、回顾历史里边嘅一部分咯。 哦、 即系通常唔知讲开阿边个咧，好阴公就会楞埋佢出嚟噶。讲开呢、這个，跟住就话哇，佢嘅情史真系多罗罗啦。譬如最轰动咧就系同陈冠希咁样咧。 得 就嗰啲咁样啦，系啦，好啦。咁但系无论你点样开头，即系你对佢嘅人觉得有负面都好咧，但系有样嘢你冇得否认嘅就系、是。佢真系好靓仔， 佢靓仔， 佢真系好靓仔。由我哋即系细个嗰个年代咧、嗯，到而家咧，你都觉得靓仔、啊。 睇住佢入行嗰阵时喺电台嘅时候，我哋嗰阵时好多太阳计划嘅活动，佢啦， 你有冇 余文乐啦， 近距离，近距离添， 近距离， 近距离， 喺台上面好近噶咯、啊。 你有冇嗰阵时你系咪依依嚟噶？ 点啊？ 唔系，我话你嗰阵时系咪依依不舍啊？ 梗系依依不舍啦， 依依不舍啦、 啊，依依就一定几而家先系依依啫嘛。嗰阵时都系姐姐啦， 嗰阵时系姐姐咯，系啊，你有冇吓佢咁样走埋去？ 梗系冇啦，边行得咁近噶？ 行到嗬， 咁多人嗰阵时啊，佢啦、余文乐啦、twins 啦嗰啲成日喺埋一齐玩噶， 喺、 啊、个台上边。 啊！你真系啊！哎、 我最记得有一次 啊，你啲逗号摆得咁厚嘅， 我最记得有一次啊。 嗱、你讲住先吓、 啊。我哋最记得有一次系咩咧？就系、是、搞太阳计划嗰啲活动啦。咁啊，佢啦，余文乐啦，咁啊喺埋同一个场合，嗰阵时都已经好似话佢哋彼此之间都有少少 咁快嗰时已经 拗叫啊咁样啦。我试过有一次，我同阿余文乐做访问，我、哦、你做咩事啊？咁样佢好嬲，我咩啊？冇啦，佢啊！同我无端端喺度嘈啊，咁样咯，哇，真系啊，啲躁动咧几犀利啊！ 嘈咩嗰阵时？ 我唔记得咗啦，亦都唔想讲啦，费事啦。总之即系想出拳咁滞咧，净系躁动到。咁啊，嗰次之后，咁啊，你都留意到好多唔同嗰啲即系新闻啊、消息啊咁样噶啦，系啦。咁啊，话佢哋两个成日都好似唔知点解又唔啱啊，嗌交啊咁样咯。 但系佢哋 不过经过咁多年之后，好似其实都一样有个女啊嘛，有细佬啊嘛， 系啊系啊，一个女一个仔。 系 佢，但系而家佢越嚟越夹，系咩咧？ 嗱， 头先就系讲喺陈冠希咧。我哋回顾咗佢啲好靓仔啦，同埋当年嘅即系 躁动啦，系啊。 今日我见到新闻咧好衰，佢卖嘅时候咧，突然间我就话啦，陈冠希素颜开 live， 网友粉丝惊呼变咗人间最唐莫过于呢四个字，中年大叔叔叔叔叔叔叔， 呢啲咁嘅阶段可能。点都要经过嘅，不 过 39岁就嚟得早咗少少啫。 39岁咗，呢啲叫做 早咗少少啫。 呢啲叫做咩？ 早来 早熟啊！呢啲叫咩 ？Uncle too early 啊！ 早，我中意早熟啊！ 早熟。喂，就系嗱，跟住我即刻望下，哇，冇理由噶，陈冠希，你知唔知咧？我系而家最中意睇咧。 天生丽质嘅人可能咪就系觉得自己大把本钱咯， 真系靓仔到， 系咪啊？ 你知唔知我咧？我有一套港产片咧，我久唔久咧就会自己翻睇噶啦。 咩啊？ 无论系电视机重播咧，定系特登上去网度睇咧，头文字 D。 嗯。 唔知点解咧，永远我都好想即系成日都觉得话，无论啲配乐啦，定系里边嗰啲画面咧，你觉得咧真系好青春啊！成日好想 人类啊，嗰啲又 系 好睇啊。系 啦，咁啊睇咗十几廿次，每次见到周杰伦咧又好靓仔啦，跟住陈冠希好靓仔啦，佢永远都系定价呢个样啊嘛。咁头先我睇开 live 嘅时候，嗱，其实就咁嘅。第一，佢个头就即系变翻普通嗰啲，即系 冇乜点吹， 系啦 ，skin head 咁样又唔系，佢不嬲都系咁噶啦，佢唔再玩长头发啦嘛，嗰啲冇乜嘢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就话多咗啲胡须渣啦，同埋咧就话有啲满面墨屎，就真系见到有 嘅，或者晒得太阳多啦， 系啦，可能系咁，然后就真系同之前咧，特别你知娱乐版啦，就将头先嗰啲剧照咧一对比咧。就真系话，哇，真系好远喎！ 啱啊， 廿年咯，个出道咗廿年，咁啊，不嬲都系以靓仔见称嘅。然后你突然间就发现，哇，点解咁样嘅？个样的确即系除咗把声都系咁不羁之外， 系 个样已经唔同咗咯。 个样已经变咗啦，系咪啊？ 系啦，咁然后好快咧，你知而家啲新闻系碌嚟碌去咧，有嗰啲唔同嗰啲即系参考连结噶嘛。头先你讲 余文乐， 即刻就喺佢下边出现， 系 啦，然后就话，哇，余文乐。嗱，又系报纸咁样写，真系好衰。余文乐变高德超， 我想象唔到， 想象唔到。咁原来、就是、 一样咁有型、啊， 系啦。原来就系话佢喺个车头度，咁个仔就喺后边个卡斯度瞓着咗。咁咧，佢就梗系喺自己个座位咧就影出嚟啦。咁边个都知噶啦。你用呢个方法嚟自拍，你个头摆喺最前咧、 就会大啲嘅， 你一定会大啲嘅， 会肥啲。 系啦，咁所以咧，佢个视觉效果咧又真系变咗，好似就真系好似高德超。咁于是乎咧又俾人唏嘘一番啦，咁然后我就同彭程讲，我话死啦，你咁多男神咧、真系好似即系巅峰不在嘅。嗱，我哋唔好话风光不在，我哋话巅峰不在。 即系岁月好公平咯，你只能够咁讲，啱唔啱先？即系无论你话嗰啲过气嘅女星啊，点、样变形走样啊，喺。 不变形不走样， 系啦，即系唔好讲话系咪过气啦，即系可能佢冇做娱乐圈好耐啫。喺 男出幕前， 喺男星嘅身上，其实又何尝唔系一样？ 但系嗰两个好鬼热门嘅喎。 唔系，我绝对明白。谂你谂， 陈冠希同余文乐仲系活跃紧。 余文乐咁佢又幸福家庭啊嘛，系咪？被形容为咪幸福肥啊？又唔系好肥，即系佢都高大，其实都都唔算好肥。 同巅峰比， 系啦。咁你谂下。肥都可以減啊， 係 咪你塊面有著斑殘嘅，可能做下 facial 可能都會好啲啦。 甩頭髮 就係咯， 哦，都有人咁提噶，即係提其中一啲細節就話啊髮線上移咁樣。但 係 後來我又總結咗一個道理， 係 你揀啦，即係寧願俾人揀，即係代一個普通人你揀啦。你想係你有崩壞嘅一天，但係你崩壞嘅前提係你有巔峰過啊嘛。譬如好似我咁，我冇得崩壞噶。我冇巅峰过，我望住而家张相，我都好想话，哎呀，豪仔崩坏啊，崩不鬼啊，之前都冇靓过，咁你拣？ 咁咯，你而家整残自己咯，咁跟住然之后你话，哎呀，崩坏，跟住然之后再靓过咯。 所以你拣啦。 一分钟应该想你一秒，但我不喜欢每一刻都对标。双手应该分一半抱紧你，相恋应比各自快活神奇，相处应不遗余力花。心机 给你 I owe you I owe you 让我留下一口气念你的一半情没有年期来分开送 You see the world is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 That's why I wanna be as free as can be I know that you've been goodAnd you've been sweet So don't put up a fight Just let it be Well I hope one day While I'm missing you And so will you Be thinking of me Then we can be together To laugh about the past But the love is still there For you and me 都好記得佢嘅成喺台上面嘅演出咧，都係有啲好懶融融嘅感覺咁嘅。 係啊，嗱，陳冠希極愛自己啦，基本上就係佢出道嘅第一隻 EP 嚟嘅。但係咧，其實仲有一個資訊咧，就係、是哥哥張國榮操刀親自製作極愛自己作曲，仲要頭先嗰段英文嘅 rap 嘅歌詞 都係哥哥 張國榮嘅寫嘅，好犀利啊！所以兩代男神一樣都係咁靚仔。 好啦，兩點半啦，男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以山林大火比喻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他形容早前曾经救熄山火，但是没有检视有没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即是以筛查方式找出隐形病人。他认为来自高危地区的人士应该要接受严谨检疫，所有人来香港之前都要接受核酸测试。出席同一节目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就认为应该在沙田和慈云山做大规模筛查。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同部分屋邨应该作地毡式兼应该作地毡式的检测，找出隐形患者。医学会会董佘达明预计疫情会持续半年至到一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新型肺炎疫情在本港比较反复，暑假原本是传统的消费旺季，但是现时情况令到市民减少外出和聚会，相关消费将要稍为延后，会令到经济复苏的过程变得不明朗。他强调当局会全力以赴控制疫情，稳住信心，稳住经济。陈茂波在网志说，当局已经严阵以待防疫抗疫，但是认为如果要长期持续停止大部分经济和民生活动，会削弱香港长期防疫的能力。在做好防疫的同时，应该保持部分经济活动和满足民生需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说，早前计划恢复粤港、港澳人员往来的健康码试点计划，受到疫情影响，三地政府要重新检视推出的时间。民主派昨日和今日举行立法会选举初选，民主动力表示，截至下午一点，有318,000多人参与电子投票，亦都有超过10,000人透过纸张投票。有份协调初选的立法会前议员欧诺谦说，如果投票人数达到330,000，已经比原定目标多出一倍，初选认受性相当高。如果有440,000人投票，即是代表全港一成选民投票。他说，由于超过10,000人透过纸张投票，预计点票需时，未必赶及星期一晚公布整体投票结果，可能要到星期二才公布。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说，暂时没有收到投票服务站受到不同政见人士滋扰的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多车，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多车。提提大家啦，石澳泳滩是会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的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边的部分泊车位会暂停使用。而新巴九号线的石澳总站就会搬到去石澳泳滩的大楼位置。而在新界区，东涌文东路是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和怡东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受阻，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屯门香兆会路去九龙方向近仁政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赛义桥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石湖位一段交通繁忙。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是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厅堂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佢啊！ 大家好，我是 Natalie 黄海君，我在这里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是宅男？我觉得宅男是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好啦，2:37，原来所有嘢都唔系理所当然嘅， 冇错， 包括夫妻。 有 你，梗系啦，系啊，冇错。你估结咗婚，真系两个二人世界一齐住咁开心 嘅。哦，啱嘅，啱嘅。童话故事里边咧，永远都系去到嗰度就去到结束咧， 系 有道理嘅。 开开心心咁，大家一齐生活落去。 系啦，嗱，因为你试下想象啊，无论系杨过与小龙女，定系白雪公主同埋白马 王子， 系啦，仲有睡公主同埋救佢嗰个王子，咩、都好啦。如果佢讲埋下半决出嚟嘅，例如 哇，原来佢结咗婚之后 系啦， 竟然走晒样， 竟然系啦，男神崩坏 系啦， 系啦，姑姑啊，你谂下姑姑点解要咁多年都 keep 到个样啊？就是、金庸都明白，喂，女人好易走样噶，所以佢 keep 男人都系一样噶，你唔好再咁讲 啦。系咪男人咪走咗样咯？阿过已经两鬓斑白啦， 走咗老添啊， 走咗老添啦，系啊，走咗16年啦，咁样系啦，但系嗰啲都小事，即系话大家都一齐，即系个样又变化咧，都 OK。咁、但系最惨系咩咧？最惨就系我哋见到嗰啲夫妻。就好耐都同屋，但系就唔系共处啦。 嗯， 系啦， 因为间屋里边真系好多人。 系啦， 系啦，即系除咗自己，带嚟咗即系啲爱情结晶品啦，系啦，为屋企增添生力军之外啦，咁啊仲有啦，但系屋企里边其他人都喺度陪住大家。 嗱，我哋打个比喻啊，就真系咁样嘅。白雪公主有一日咧，就已经结咗婚第16年啦，佢就同王子讲啦， 第16年啊， 系啊，系啦。啊，王子啊，王子系啦，白马王子系啦，即白马都唔知换咗第几只啦咁样。你自从咧嗰阵时我晕低咗，你锡咗我一啖，锡醒咗之后咧，你好似好耐冇锡过我啦。 哇，唔系隔咗咁耐啊嘛？ 即系你系咪需要我咧？又系再晕多一次？ 我而家就系话，但系王子话你晕多一次，我唔会锡你噶，我会攞灭火筒出嚟。 系咯， 叫醒你 啊！点解咁嘅？我开始有啲挂住我个七个小矮人啊！佢哋仲对我好啲啊！ 系你去揾佢咯。 系啦，你谂下，如果有朝一日咁样点算咧？ 但系我谂，其实呢一个情况都应该系好普遍嘅。 系啊，嗱，再问一下啦，《白雪公主》里边嗰个后母， 系 佢点解要同块镜倾偈咧？ 因为 佢个皇帝都冇揾过佢。 你谂下几寂寞？佢唔系自己同自己讲嘢，佢对住块镜咪就系好似自己同自己幻想，好似有人同佢讲嘢咁咯。 系啊，其实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咁啊，嗰个佢皇后嚟噶嘛，咁一定有国王噶嘛。 系啊 ，Where's the king？ 太监咧去边度啊？ 哇，太监都杀， 咪咁倾下偈啫。 太监都 杀，咩人都好啦，咩人都 好啱 解闷啫嘛。 唔系唔系，但我哋讲紧解闷嘅就系你个另一半去边啊？系啦，皇后点解咁嬲咧？就是、因为佢个国王唔见咗， 系去咗 happy 啊， 去咗 happy， 去揾第二个公主啊， 阴公啦，系啦。咁如果有朝一日白雪公主发觉王子自从嗰次之后冇再锡过自己，你话点算咧？嗱，咁啊，现实真系发生咗啊嘛。 嗯嗯嗯， 现实你见到嗰单系点样话？ 呢件事就犀利啦。其实我谂咧都系一啲几诶，喺我嚟讲啊，我都觉得咧，我身边有 啲朋友 都有啲咁嘅现象，系啦。咁就系啲乜嘢咧？咁就系结咗婚好耐啦，系啦。咁嘅佢话，唉，而家对佢冇晒感觉。 咩感觉啊？ 成年都冇掂过我。 哦， 系啦，生咗第二胎之后叫佢，诶、哎，又唔肯咁样。但系因为点解咧？ 呢个男人定女人嚟噶？ 女人嚟嘅， 我头先嗰个女人嚟嘅， 系啊，冇错，因为佢系生完第二胎，系冇错，咁就即系大家都好忙啦， 好忙， 成日都要做嘢啦，咁样，咁但系好忙要照顾屋企，咁但系又因为老公又唔想请工人啦，系啦，咁于是咧就希望老爷奶奶一齐照顾 B B， 系啦，咁因为要照顾 B B 嘅关系，咁唔通成日叫老爷奶奶一齐嚟咩？系咪？又或者自己成日将 B B 带去老爷奶奶嗰度咯？咁方便啲要点啊？咁咪叫老爷奶奶搬过嚟我哋一齐住啦。 咁都冇问题噶， 冇问题，梗系冇问题啦， 都冇唔关事噶。 有咩唔关事啊？ 但系同佢冇掂过，佢冇关系噶。 好忙噶嘛，做完嘢好攰噶嘛，系咪？咁咪大家好似同屋主咁样咯，结咗婚，生埋第二胎咁耐，咁咪大家系啦，见到面咪打声招呼，然之后翻入房都唔知讲咩好啦， 都唔使讲噶。body language 嘅啫嘛， 唔得闲啊， 嗱 no 好辛苦啊， 系啊，我都见到咧，佢话有成一年几冇掂过大家， 嗯， 系啦，咁佢话咧，但系以前咧每个礼拜都仲有一次机会嘅， 嗯， 生完第二胎之后咧就已经冇呢件事啦，咁样，咁、所以。佢认为点算好咧？ 嗯， 究竟应唔应该即系离婚咧？佢话冇咗爱情，你话点算咧？咁样系啦。 佢话老公成日翻到屋企咧就会瞓觉，即系话好攰，好似冷落自己，好伤心。 系 冇交流啦，大家都好少讲嘢啦。咁啊，翻到屋企又夜翻啦，好忙啦，大家各有各生活咁样咯。 嗱，我觉得即系佢应该唔系纯粹。环境挤迫出咗问题嘅，因为喺佢古仔后半段咧，佢系试过咧呢个妈妈咧就同老公提出就话，不如咁啦，我哋过系啦，过二人世界啦。但系佢话咧都尝试改善问题，但系最后都系打回原形。佢话净系想老公放假嘅时候陪佢多啲，但系对方又好似话唔制。佢话咧，因为佢实揾到节目噶，佢又去咗约朋友啦，咁样，所以佢好肯定觉得咧，两个人已经失去咗爱啦。佢又唔想咁样行过下半世咁样。嗱、我觉得真系有得分嘅，即系你话 有点样分啊？ 有得分嘅，因为如果你话咧，佢哋本身仲有爱嘅，无论因为爱又包括埋即系有欲望噶嘛， 身体嘅接触系亲密嘅接触啦， 亲密嘅接触好合理嘅。你话如果佢仲有爱，佢如果只不过因为地方细，老爷奶奶喺度嘅话咧，冇问题噶。 出租房。 系啊， 你租一晚啫嘛，即系你有心啊，你有心、 啊， 你谂下以前读书嘅时候，你有心啊。阿爸明明叫你五点钟翻嚟啊，你四点钟放学都可以攞到半个钟头去打机，然后先至死翻屋企嘅。即系你有心咧，你 系 会偷到好多时间咧，做好多嘢。 的士都得啦， 的士都得啦。 的士 我意思系话的士都可以搭嚟咧，就赶翻屋企 都得嘅。 我系话赶住翻屋企真系。啊，你唔系 咩啊？ 咩嘅咩？ 咩啊咩啊？ 啊，你咁咩嘅？ 咩咩咩咩？ 系啦，佢又唔系翻嚟心情话唔好嘅咩？但系心情几好啊，你都。 我翻到嚟就忘记晒所有嘢嘅啦， 太好啦！ 我哋投入而家我哋一齐做节目嗰个时刻， 系啦，你讲得啱，的士都得噶， 系啊， 就咁都得噶， 得人揸的士， 揸的士啫， 系世界难捞啊！你知唔？ 系啊，喂嗱，所以咧，你话帮我听，佢成年几唔掂，即系你话纯粹系因为攰同埋呢个地方唔够啊？ 但系你谂下， 我唔信咯、 啊。即系，但系呢个情形咧，或者咁讲， 正所谓咩啊？大嘅唔食，细嘅都要食啦。 有心就点会吓？ 系咪先？ 咩都阻止唔到噶啦。 系咯。 但系你谂下，嗱，即系佢都生咗两个细路仔啦，都证明佢结咗婚，可能都有一段时间啦。 系啦，系啦。 咁加上真系做嘢好忙嘅话咧， 系 喺个咁嘅环境，再加埋屋企又多爸爸妈妈喺度， 系 又真系 冇晒任何興趣， 冇晒任何可以能够 制 造气氛啊，或者挑起佢嘅一啲欲望意念嘅一啲环境咯、啊。 放到工翻到你屋企，就见到一家大细喺晒度， 系啊， 列阵，于是乎又烦啦、啊 嗯， 又要洗尿片啊，换、嗯、尿片啊，洗奶樽啊，做晒所有嘢、啊。 洗尿片可能好耐冇出现过， 好耐冇出现过。可能又要照顾埋阿爸阿妈嘅情绪啊、起居饮食啊，跟住可能老婆又会呻两句咧，可能又会同讲话老公，我今日奶奶咧，佢又跟住嗱，你又要招呼呢样嘢啦。咁可能你招呼完咧，你譬如你七点钟放到工翻屋企，招呼完之后可能都十点啦、 嗯。 到个个上晒床瞓觉嘅时候咧，个老公已经发觉成日嘅精力冇晒啦。咁、 嗯、 然后 呢啲你哋好明白噶， 我唔明白噶。我唔明白 這些你啲朋友冇同你倾过嘅咩？ 啲、哦、朋友代表唔到我，系咯，我又唔知道系咯呢样嘢系点发生嘅啦，系咯， 系啦，我都唔系好明， 我哋都唔系好明， 系 啊，系咯，系咯，即系我哋系属于搭的士嗰批嚟嘅， 系啊， 唔系你明唔明啊？我睇的士嗰条片嘅时候咧，我就好有代入感，唔系应该咁讲。我都唔明，哦，点解会咁嘅？但我睇你呢啲新闻，我亦都唔明啊！咁 咁啊，真系我哋都系属于，我哋都系属于， 即系佢哋明明系南北两极咯， 开心幸福 系啦 嘅一人咯，系啦一群， 即系你又未去到话惨啦，即系系啦，有年纪都冇啦，又唔会去到地步，哇咁唔等得，搭乘的士都唔等得，又未去到咁样， 嗯， 系啦， 只系觉得呢啲事系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 但如果俾我拣嘅，咁我宁愿拣的士啦。 点解啊？你好中意你睇住啊？ 喂，唔睇唔睇另一回事，即系你仲有嗰种按耐唔住嘅嗰种欲望、啊。你谂下嗱，如果两个嗱两个女人出嚟，两个两姊妹出嚟，我哋假设竟然呢两个系识嘅，啊阴公啦，一个就话啦 ，Mary 呢次我大件事啦、 啊、 ，Susan 我都大件事啦，你咩事啊？全香港都见到我啦，你睇而家，跟住 Susan 话而家全香港都讲紧我啦，我都摆咗上个讨论区度。咁你话啦，边个惨啲啊？ 确实好惨噶。 边个惨啲？边个惨啲？ 喺讨论区好惨嘅。 讨论区系咪惨啲啊？ 梗系惨啦。 即系相对的士冇咁惨系嘛？嗰、那个 系啊。 系咯，同埋起码即系咁嗰个都有愉快啊。 但系 嗰、那个就真系 嗱，我哋唔系攞嚟比较啊，千祈唔好咁讲啊。 系啊，即系唔系？我觉得系，所以好大分 别。不过我哋今日只系想讲咩咧，就唔系话掂唔掂你嘅问题。 虽然呢个都好重要嘅， 系 啦，用翻莎士比亚嗰啲名剧 ，to dim or not to dim， that is a question。 唔系，因为有好多。系啦，夫妇可能会唔会出现呢啲状况咧？系嘛，即系会因为啲咩嘅情况咧？系咪真系好攰啊？ 嗱，其实我哋 系啦，可能好耐冇亲吻过，冇讲到咁亲密添啦，拖手 亲吻都冇， 亲吻 哦， 冇时间会唔会咧？或者唔想咧？ 嗱，所以有几样嘅嗱，第一啦，就系、是、如果你想讨论关于掂唔掂嘅，我哋当然系无人欢迎啦。虽然我都觉得我哋啲听众佢会比较猜唔讲呢啲嘢咁样。嗱，但系如果你唔系就 系 讲掂同唔掂嘅话咧， 有冇一啲所謂奇葩夫妻，佢哋喺結咗婚之後咧嘅種種嘅行為咧，你有耳聞目睹過咧？嗱，我哋應該會詳細講嘅。但係，譬如頭先嗰單新聞，你唔好計佢掂唔掂咧。其實佢其中一個奇葩咧，可能就係話即係佢哋要同老爺奶奶一齊住啦，仲要可能係咧好耐冇二人世界嘅時間。 嗯， 即係有啲夫妻佢會覺得話已經係即係想象唔到自己會 咁樣。都話啦，個老公都叫咗個老婆做，媽咪啊，咁咪媽咪咯。是咪咁已经唔叫老婆或者叫名唔叫 Honey 㗎喇喎。 嗌我的名 字。 是啊。即係是咪如果我哋要 keep 住两夫妻嘅熱度呢，就一定要戒口。 係啦，唔好嗌媽咪呀，唔好嗌爹哋呀咁樣。 係啦，我有个安全我咪成日同老婆讲囉。虽然而家呢条线呢都放宽咗好多啦。 点解你而家变咗爸爸或者老豆？ 唔係，因为呢成日呢大部分嘅话题都係闹个仔呢，成日都会话，譬如话你同媽媽讲，你问下媽媽俾唔俾呀咁样。 嗯。 係啦，跟住呢你同佢讲完之后，你好顺口对住你老婆就话，媽媽俾唔俾佢睇电视呀，你就会咁讲㗎嘛。你好难突然间呢低 强咁样。你要讲返俾个仔听嘛。 係啦，但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喺埋一齐呢，我仲系唔会咁变态嘅。即係我今日就系同我老婆出街呢，我唔会同佢讲话，喂啊媽媽，我哋出街啦，冇。我唔会讲呢 句。但我觉得呢个情形好普遍㗎喎。真系身边 得两个人啫， 梗系唔少啦。 即惯咗啊！ 见到我爸叫我妈都喂阿妈咪啊，咪一样。 我老豆都系叫我，我叫我妈都系咁样，佢就话：哎，妈妈，妈妈。 系啊，我几时做咗你阿妈？虽然喺照顾你呢个部分上面都系。 系嘅，嗱，我哋啱啱翻嚟再讲下咧，有冇一啲奇葩夫妻咧？嗱，俾个预告你先啦，我哋就系读个标题。第二单我哋听到个奇葩夫妻系点样呢？佢系咁样噶，冷落妻嫌 B B 嘈，分房瞓，老公奶奶同房共枕13年。 啊、 我哋翻嚟可以详细讲下。但你有冇遇到呢啲咁奇葩嘅嘢呢？即系譬如话嫌个细路呢样啊，唔同你住啊，有啲系啲怪癖啊。我哋翻嚟可以同你一齐讲下今日嘅话题。你认识你听过嘅奇葩夫妻 1872388。 童话国假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坟墓。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常常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1000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早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6年后，投诉10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由谁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极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 相处但很呵护，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很深奥。 结婚前可能经常都憧憬嘅婚姻啊，爱情系童话。结婚之后呢、這个童话会唔会落翻嚟现实嘅话，就已经童话不在呢？ 哦， 格林童话，李克勤 系啊。头先我哋就讲咧，话今日想讲一啲奇葩夫妻咧。呢、這个奇葩有好多方面嘅，唔系净系话佢哋冇咗 sex 嗰样嘢啦。而系可能佢哋嘅生活习惯咧系好黐线嘅。譬如头先我读咗个标题啦，系啦、 啊， 就话冷落妻嫌 B B 嘈，分房瞓啦。老公咧就话要同呢一个即系奶奶咧同房共枕13年，即系同翻自己阿妈瞓觉啦。 同奶奶瞓， 奶奶咪即系自己阿妈咯，即系个老公同翻自己咯。 咁梗系同啦，如果当然梗系最好同老公一齐啦。 系啦系啦， 但冇办法，如果同奶奶瞓。咁唔通同老爷瞓咩？ 嗱，大家利是，咦？你今日啲片，你啲、 啊、 尺度大过我好多喎、 啊。 今日我输俾你喎、 啊。唔系，今日输俾你、啊。即系我觉得睇呢啲标题有阵时咧，即系几得意嘅。即系当然你话吓同奶奶瞓搞错咁样， 咁系嘛？ 但系我会调翻转咁咯。咁唔通同老爷？ 唔系，你呢个谂法好积极噶，好正面添啊。系啦，即系等于我哋睇的士条片，如果你正面啲都好啊，咁咪有钱搭的士啊。仲系巴士 咩？不过我想讲对唔住，我冇睇过条片啊，我净系睇完个标题就算啦，因为我冇兴趣咁入去。 真系 冇，完全 唔系。我都建议你唔好睇， 我 费事有比较。 比较咁，比较咩咧？ 比较烦啊！ 请问 比较烦。你睇完之后，你都发觉哇咁，跟住可能你忍唔住望一望你老公， 我拒绝睇 老公啊！你 拒绝睇呢啲私隐嘅嘢。 OK， 我哋唔好讲嗰度啦。咁咧嗱，头先讲个标题咧，发生喺台湾嘅。佢原來就台中咧有一個老婆咧，早前就入禀法院咧申請離婚。咁佢哋嘅奇葩行為咧就話，個老公由新婚第一日開始咧就點樣咧？打開房門， 咪住，佢係同奶奶住， 全家一齊 住啊 嘛。佢由第一日開始，個老公已經話我要打開房門，跟住老婆就梗係話點解 要打開房門瞓咧？ 我怕聽不到媽媽的聲音， 但是又。有爸爸在吗？ 有啊，哦，爸爸好似不在啊。 哦，爸爸不在。 佢就话啦，一定要打开房门，因为点解咧？佢话 年纪好大，系咪惊 听唔到妈妈嘅声音？ 哦， 系啦， 好孝顺、哦。 好啊，冇错，真系好孝顺。佢话咧，自嗰日开始咧，佢哋就从未试过可以喺房间里边温馨。咁梗系啦，你开到门啊嘛。 开条蜡仔得唔得啊？ 或者装平安窿都唔得啊 ！B B 嗰啲咧，你要凑 B B， 你惊 B B 喊 有 个监 听器噶嘛？系啦、啊，哇！我又成日闩房门嘅我， 你成日闩房门， 我一日到黑都翻闩房门，我一闩房门，我老婆就你做咩？ 就好惊你做咩事啊？ 做咩？跟住我唔好闩房门啫， 有金室啦喺度，将间房变咗做 好啦。咁跟住咧，台中个老婆咧就话啦，佢哋自从咧，哦，仲要咁样。人工受孕诞下女儿之后呢、 啊、要人工受孕先诞下女儿啊？ 咁就唔知道系咪因为佢哋 系咪因为开房 机能有问题啦？唔知佢、啊、就话咧，佢哋用人工受孕嘅方式诞下女儿之后咧，佢话个丈夫更加变本加厉，点解咧？个丈夫就开始嫌咧个 B B 太嘈 哦， 喂，老婆咁样瞓唔到嘅，咁老公咁你想点啊？我同我妈瞓 吓。 佢宁愿走去同佢阿妈瞓， 即系个仔话要同阿妈瞓。 系啦，咁、那个老婆咧就自己同个 B B 就喺度瞓，佢就同奶奶，即系佢阿妈一齐瞓，一瞓就瞓咗13年。 哇！ 盼每一个10年瞓足13年， 真系独。 你可唔可以想象下？嗱，你作为一个女士咯，可唔可以话俾 我 听？ 我真系不能想象。我觉得呢啲咧就系嗰啲。嗰啲电视剧咧，嗰啲 桥段， 嗰啲桥段嚟嘅 咩桥段？我冇见过电视剧有咁黐线嘅桥段，13年。 即系个分开瞓嗱，你分房瞓嗰啲， 分房瞓就， 但系好平常啊，大家都成日都听啊。 好平常唔系嘛？ 唔搞错啊，好多人都分房瞓噶，你知唔知啊？ 系咩？ 梗系啦，好多夫妻分房瞓啊。 哎呀， 咁但系分房瞓都唔紧要， 咁证明屋企大都可以分房瞓。 分房瞓而同阿妈瞓嗰下，先至奇怪啊嘛！ 即系你真系等，真系名副其实。佢同第二个女人瞓，然后话吓、啊、你去闹个狐狸精啦！但系嗰个佢妈嚟 嘅，唔系啊！但系冇办法啦。佢话原来佢老公咧都讲佢，因为真系个爸爸不济。 爸爸好耐已经唔喺度噶啦，咁啊真系好黐阿妈嘅，同埋佢阿妈身体亦都唔系几好嘅。佢点解要开房门瞓？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 佢话佢成日半夜三更，佢阿妈咧成日流鼻血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話啦：我唔可以咁樣唔照顧我阿媽咯。如果咁樣嘅話，咁樣都唔錫佢阿媽咧，就係、是、好似即係唔好當佢屋企，即係唔好當佢媽媽屋企人啊。 但 係 咁樣亦都唔得嘅，因為咧法官就話啦，其實你阿媽流鼻血嘅情況一路已經好轉咗啦。即係佢話佢有病啊嘛，阿媽。佢話已經唔係你夫妻分房瞓嘅理由啦。認為丈夫令到個婚姻破裂嘅責任較高，所以咧嗱，各位你知唔知喺台灣咧，原來咁樣。是可以离到婚的，是由法庭去判他们离婚的。咁嗱，但我亦都咁讲啦，呢单新闻咧，就算你撇除佢有冇所谓有性生活呢件事，都嘅奇葩啦。 但我知道 开房 门 瞓觉系开房门瞓觉。 但你谂下，香港我哋而家咁嘅生活环境啦，其实好多时候真系结咗婚嘅一对夫妇咧，分分钟都系同翻老爷奶奶啊，甚至爸妈一齐同住一室。 系 咁呢个情况，如果搬翻嚟嘅，又会系点奇葩法咧？ 系啊，嗱，不如我哋真系可以讲下咧。嗱，电话号码18723888啦。你有冇听过一啲即系咁奇葩嘅夫妻咧？特别系似乎同个居住环境都有关，似乎一同啲老爷奶奶或者外父外母，我唔知有冇关系咧，可能就会出事噶啦。你有冇相关嘅经验呢？ 系啊，或者听到呢啲咁样嘅情形咧，18723888，话俾我哋听啊！ 基地总指挥官打电话向冲绳县知事玉城邓尼讲述基地嘅感染情况。喺过去嘅星期二至星期六，美军普天间机场以及汉森营有61宗确诊病例，两个基地已经封锁。基地内对病毒测试呈阳性的人目前正在隔离。玉城邓尼较早时出席记者会，对当地美军的感染情况感到震惊，强烈质疑当地美军的防控疫情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是有东九龙文化中心建造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的6点，去油塘方向近福涛街的一段慢线，以及在福涛街通往观塘道的一段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观塘的翠屏道亦都有煤气工程，直至到听朝6点，近晓明街的一段翠屏道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新墟街市；而屯门乡事会路去九龙方向近仁政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在雅都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我得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系 Samson 站。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 嘿，幻想下啫。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食 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自首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啊，今日同大家都倾下，系啦，夫妻之间系啦，会唔会都因为环境嘅限制啦，系啦，大家唔能够享受呢个二人世界啦，要同其他屋企人系啦一齐共处一室，一齐生活咧， 系啊， 对生活里边会出现啲乜嘢唔方便咧？ 系啊，夫妻之间如果当你要同埋啲四大长老一齐住嘅时候咧、嗯，究竟有啲咩对你哋嘅影响，有咩改变咗你哋咧？ 有咩？ 即系会唔会真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嗰啲例子咁样？无论台湾同香港都一样嘅、嗯，你发觉系咪啊？ 仲有啲兄弟姐妹一起住添，分分钟啊！我细佬喺度住啊，我妹喺度住啊，或者我家姐喺度住嘅，其实可能都有 兄弟姐妹就喂咁唔系喎，咁呢个大家族嚟嘅，呢啲应该就有 生两个，你谂下，可能个哥结咗婚，仲有个细佬， 起码有五千尺豪宅先做到，真系 好难啦、啊！但系香港、啊、你都明噶啦， 所以就睇下大家有冇呢啲得意嘅咧。同、嗯、埋我觉得诶嗰个奇葩行为咧，唔一定全部都系要楞住你话同四大长老。 嗯 譬如可能有啲人咧結咗婚之後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可能話個老公 唔一齊住， 唔一齊住啊，又或者仲係會財政分得好開啊，因為有啲例子都係咧，就算結咗婚之後咧，依然都係財政好獨立啦，可能甚至乎可能拒絕開一啲聯名户口啊，即係總之大家。虽然婚就结咗啦、 嗯， 但系个个体嘅保存性咧就好高嘅。我唔知道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又或者会唔会你发觉啊，你两夫妻结咗婚之后咧，多咗好多古灵精怪嘅兴趣咧？譬如可能你会见到 古灵精怪兴趣 系噶，即系譬如会唔会你发觉你嘅另一半咧突然间咧哇，一系就出去咧就参加晒所有由土风舞啊，到呢个肚皮舞啊，咩班都有嘅。即系总之就会喺结婚之后咧，你会发现佢哋有啲好怪异嘅行为啊，好得意啊，即系又或者调翻转咧，可能原来结咗婚之后咧，你发觉哇，你老公唔做嘢喎，佢开始唔做嘢咯。咩都 结婚唔做嘢， 系啦， 你讲唔做家务啫， 或者 唔做屋企嘢， 或者唔做工作咯，可能 翻工添啊， 系啦，即系嗱，所以当你一讲话咩奇葩夫妻嘅时候咧，究竟有冇一啲咁样嘅即系婚后、嗯、你发觉有啲好大嘅转变啊， 系啊， 都欢迎你可以打嚟讲。 咁啊，真系唔系净系住屋咁简单， 梗系啦， 嗰啲 止噶咯， 即系结婚之前可能系一个样，结婚之后好似有啲嘢系好陌生嘅，乜你原来系咁噶？ 系啊， 会唔会咧？ 有冇啲奇特嘅咧？我哋再搵啲例子同大家。傾下點啊嘛， 1872388。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今個星期咧就講呢一首歌。冇錯啊，係 Danny 陳百強啊。 你成日都想起佢噶啦。 哦，係啊，我成日都想起佢噶。 係啊。 1986年时候的作品陈百强当我想起你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连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恋恋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 想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即係講1986年嘅時候咧，就是、Danny 陳百強嘅作品啦。咁佢自己咧就喺呢一隻嘅作品裏邊咧，可以話係一啲突破嚟嘅。點解咧？因為呢一張唱片嘅唱片封面咧，係 Danny 咧唯一嘅唱片封面咧，係冇佢自己個樣。 哦，係啊， 係啊。 咁呢個女仔咩人嚟㗎？ 嗱，一陣間可以同大家一齊講。 咁望下先啫。同埋呢隻歌咧，作曲填詞都唔係佢嚟㗎喎。 係啊， 係啊，林允聰。 係林允聰。咁林允聰咧同阿陳百強其實都有關係㗎。 係係 因為佢哋係同學嚟㗎喎， 係 同班嘅同學嚟㗎喎。 啊哈。 咁我之前咧就揾咗林允聰有幫手咧，就寫過一隻情歌，我諗大家都記得嘅，就係、是《心愛著你》。 係。 跟住之後咧、推出呢一張嘅唱片咧，《再見 Josephine》咧。咁咧就揾，亦都揾翻佢寫咗呢一隻歌《當我想起你》嘅。 哦，呢、這個女仔係咪就 Josephine 嚟噶？ 嗱，呢、這個女仔究竟係邊個咧？當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咁但係點解你會問啦？ 喂 ，P.S. 當我想起你喎，就係 陳百強次次嘅唱片封面都精雕細琢，係嘛？影啲相又影得好靚啦，佢自己又有好多唔同 ideas 啦。 係。 咁點解？呢一張嘅唱片就冇佢個樣嘅咧， 同埋我想話咧，呢張相嗰啲女仔咧、真係好八九十年代嗰種 日本妹啊嘛， 日本妹因為咧嗱，佢、有好可愛嘅兔仔牙爆出嚟啦， 係啊， 跟住又係嗰、那個即係眼仔咧，又相對係細啲咧，即係同而家完全唔同嘅喎， 係啊， 係 呢、一隻呢一張唱片咧，當然係佢自己嘅監製啦，咁但係亦都係佢咧就就嚟轉投另外一間唱片公司嘅時候係啦，即係喺華納轉去另一間唱片時候咧、唱片公司時候咧最後嘅一張唱片嚟嘅， 係 咁到底嗱當時嘅説法就話啊係啊，佢冇時間影這個唱片封套啊， 都得 系啊，咁咧就所以就冇影到咯。咁但系会唔会系因为有啲说法就话啊唔系啊，其实大家唔咬完都最后一张唱片啦，唔鬼影啊咁样咧。咁但系对于呢个女仔咧，究竟系边个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嚟嘅。咁咧就话呢个女仔咧系当时日本华纳唱片公司嘅一个新人啊，叫做志贺真理子， 真系日本人， 系啦、啊，真系日本人嚟嘅。咁、 okay. 咧就配合翻只歌叫《再见 Josephine》啦， 系 咁、所以咧就揾咗佢做呢个相嘅。封面啦、不過好可惜嘅話，佢好似好早嘅時候就已經唔喺度啦，發生呢一個嘅車禍， 係、 啦，咁所以就已經不在人世啦。 Oh no！ 呢隻歌咧話就話係八十年代嘅作品啦，咁但係其實咧，你喺早幾年咧。因為 《致命與春嬌》 裏面咧，亦都救春嬌添啊，應該係講緊係咪啊？就有佢哋嘅一個版本咯，咁啊，楊千嬅同埋余文樂去即係再演繹咯。係啊，春嬌救致命喎、總之，因為嗰陣時咪佢幾套噶嘛。係啊，咁啊，又亦都用咗陳百強呢一隻嘅金曲咁樣咯。 係啊，咁啊呢一隻歌曲，我諗即係睇翻啲歌詞，大家都可能都已經感覺得到，即、就、係、是、好似大家喺埋一齊好耐，咁、但係已經咧唔喺你自己，即係呢個人已經離開咗你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種好來好去嘅感覺，亦都配合翻好似阿 Danny 陳百強俾人嘅感覺都係翩翩即係有禮啊，謙謙君子咁樣咧。咁啊，雖然大家都唔一齊，但係都唔需要講一啲唔好嘅説話。好來好去，幾時都好，大家曾經愛過，我都仍然係會掛住你嘅。 係，不過咧，每次聽呢啲歌嘅時候，一望到歌詞咧，見到林允聰咧，你永遠都會覺得啊，真係好難想像咧，又係佢咯。 係， 佢呢個真係曳豬嚟噶嘛？曳嘅時候佢係有。但我剛才看到你給我看那些訪問，他說我是王家衛加王晶的混合體。 是啊，他很厲害，他都說了 這個 OK， 他說他出道五年已經贏了、已經寫盡了所有歌詞，前面那些什 什麼大山，包括、什麼盧國沾、王 晶 那些、鄭國江老師那些、已經在我後面 了、 你想想他真的很厲害的，心愛著你是他寫的，這首歌當我想起你是他寫的、當然還有譚詠麟， 全部都是他， 愛情三部曲、已經贏盡了在當時的樂壇，所以他的才華是不容置疑，大家都很明白的， 都真的厲害，還有我少聽他作曲，系啊，呢一只亦都系佢作曲嘅作品。 我睇翻有啲访问都讲啦，佢话因为佢同阿 Danny 系同班同学嚟噶嘛，咁啊 Danny 揾佢一齐合作啊嘛，咁佢话诶得噶啦，边个揾我写，我大概都摸到佢形象噶啦。就譬如 Danny 咁样斯斯文文，梗系唱翻呢啲咁嘅斯斯文文嘅情歌啦。咁佢又话写俾 B 哥哥嗰啲，话跟佢形容啊，佢个访问里边，佢啊戆居居咁样，咪写啲戆居居嘅情歌送俾佢咯。 戆居居 系啊， 点解可以攞多一只戆居居嘅歌曲咧？真系 真系振翻佢嘅形象啊！不过我谂咧，中意陈百强嘅人嚟讲咧， 即系呢只歌同埋心爱着你啊，都其实真系走唔甩噶， 走唔甩，走唔甩。同埋如果你计翻咧，有好多陈百强经典金曲咧，佢系会喺三十年之后咧，突然间就喺一啲电影作品里边、啊。譬如我上次就话星爷嗰套喜剧之王第二集 《 疾风》 嗯， 我就大乡里、 嗯， 我第一次听嗰阵时， 系吗？ 我系第一次听，我话咁好听嘅，我呢只歌原来系陈百强嘅经典作品。 系 啊, 啊，其实呢一只歌咧，头先、啊、你讲嘅《志明九春娇》之外咧，我都记得喺一个电影桥段，应该系破事宜啊。 哦，破事宜系陈奕迅， 阿娇同埋阿 Steffy 系系 喺卡拉 OK 系咪唱呢一只歌啊？唔系，佢哋系唱《曾在你怀抱》啊，好似系啊， 《曾在你怀抱》 好似都系陈百强一啲经典嘅作品嚟嘅，同、 哦、 林珊珊系。所以你咧，有时喺呢啲电影里边咧、 啊， 就揾翻呢啲歌啦。当我想起你， 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七色彩虹，幻化成音乐与希望，踏上彩虹，走向不同音乐年代。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 ，Midori 七色彩虹，绿色天。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谂都唔系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嘅，系佢个心态，佢仲有冇个少女心咯？如果佢仲有嘅，我谂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奕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好啦，翻嚟啦，哇，三十二度啊，继续，相对湿度66%啊。 我哋今日开咗一个曾经叫做男神崩坏嘅即系题目啦。呢位男神呢曾经都传过佢崩坏嘅。我记得我哋早几个礼拜讲过就话嘩系咪佢甩头发啦。 係 啦，咁当然后来无论点都好啦，就你觉得虚惊一场啦。咁但係而家佢真係有个身份要崩坏啦。 做咩事？ 你又唔可以就咁叫佢啦，你唔可以叫佢做碧咸仔啦。你又唔可以叫佢做碧咸佬啦。你又要叫佢做咩呢？你以后就叫佢做碧咸爷。 係。 咸爷。 咸爷。 点解呀？ 点解佢做咩？ 个荣升做阿爷 吓吓做阿爷 做阿爷啊！ 佢个仔佢抱孙啊！ 佢又就嚟抱孙啊！ 吓 佢可以抱孙啊！首先你会惊讶就系话唔系个仔好似未结婚噶系嘛？同埋你永远觉得碧咸个仔系咪仲系好似好细个咧 ？Romeo 啊嘛系嘛？ 佢有几个噶、 哦、Brooklyn 啊系啊呢个咧呢个系个大仔啦。其实今年咧佢才不过系21岁就好似佢个仔。Brooklyn 今年只系21岁啫，咁但系都21岁咯，其实吓，咁咧，然后咧，今日新闻咧就话咧，佢成功向变形金刚嘅第三集嘅女明星 因为而家要咁样介绍你 先识嘅。唔系，因为你谂下啊，系边一个咧？ 系啦，因为我其实我 第一集我记得 Megan Fox。 系啦，最记得系第一个。咁咧，佢就话啦，而家佢就娶咗呢一个咧富二代女星尼哥拉佩斯。唔识读英文啊？ 唔识。 系啦，佢就话咧呢个就系佢嘅即系亦都系拍过变形金刚咧呢个歼灭世纪啊，即系第三代嘅变形女。 嗯。 佢话咧系富豪咧呢一个千金嚟嘅，因为咧呢位富豪咧身家咧哇排美国富豪榜咧第430几位，总之即系劲嘢啦，好有钱啦。咁然后咧就话个大仔咧都系得个21岁啫嘛。佢就话咧喺琴日礼拜六咧就喺 IG 度咧贴出咧同埋呢个尼哥拉嘅恩爱合照啦，仲话。我2个礼拜前已经求婚成功啦，然后仲要话咧，我以后会做个好爸爸。 嗯， 咁你知咧，外国咧真系唔同嘅，佢好兴咧，好后生啊结婚兼生埋仔， 系， 甚至乎未结婚已经生咗 仔 先， 奉子成婚啊。 系啦，咁所以咧，啲传媒全部都话，咦，睇嚟咧。佢有機會真係令到佢阿爸碧咸咧，係、真係變鹹嘢喎。 係啊， 係啊， 早啲抱孫可能 命 中到。 而碧咸咧，頭先我睇翻資料咧，都未夠50岁，咁即係話咧，未夠50岁嘅碧咸， 佢 已經可以三代同堂。 同埋，哎呀，我而家咁樣睇嘅話咧，分分鐘咧可以抱埋塞添啊，會唔會？ 抱埋塞，喂，絕對可以啦。 有機會有條件啦， 你全部都係用二十歲做一個分水嶺㗎啦。 等多廿年啫嘛。 我 Brooklyn 就20岁，咁啊，等多20年。等多20年嘅碧咸顶窿咪似边个咧？似咁啊，新康纳利咁样咯，即系越嚟越型咯，或者边个啊咩George Clooney。 George Clooney 最多咪似呢啲咯，你会想象到嗰、那个、即系嗰、那个 人发，咪你谂到嗰个型啊，即系应该冇乜点走样，系啲头发可能即系白咗啫。 白咗啫，如果你计70几岁咧，琴日我睇到即系有啲八卦新闻咧，就话郑少秋，就话原来佢差唔多呢个年纪，咁就俾人影到张相咧近距离嘅，佢话哇 keep 得好好， 佢话咁近距离影嘅相咧，竟然完全唔会令人哋即系话哇又点样又吵啊又咩咁样咧，得天独厚啊真系。但系咧，我觉得作为一个集体回忆咧，即系明明我哋成日仲喺度怀念紧佢曼联啊、七小福啊、七船斩啊，又即系金毛头咧、啊。咁、你首先你开始要接受就系佢个仔都已经系碧咸仔咯，即系应该话佢个仔已经系万人迷啦。咁然后佢个仔咧仲要之前咧同好多啲明星擦出个火花噶， 好似系、 Kate Moss 嗰啲都有噶。 哦， 但系 Kate Moss 应该就大佢好 多 啦，系啊，但系。唔紧要啊， 佢系我哋嗰代嚟噶， 真系我哋嗰代 嚟 噶，系啊。咁但系佢话旧年睇呢啲娱乐版新闻咧，佢列翻出嚟，阿碧咸都仲担心过，我担心我个仔咧会变沟女王啊，佢咁样唔得啊，咁样唔啱啊。你睇下，碧咸都早婚啦， 系 碧咸仲系睇紧曼联第一代嘅时候已经同 Victoria 结婚， 系。 但系原来真系有好处噶，嗱，即系我哋如果讲翻转头咧，当年费爵爷佢都话。好彩佢早结婚，就唔会去玩啦。冇错啦，佢老婆有嫌，即系箍得佢紧啦。 好似都试过有危机嘅， 有试过，系啦，即系咁救得翻啦，即系咪又引证咗咧？就系有遗传啦，唔系净系个样嘅问题，系、连个心态咧。可能佢见到爸爸原来你咁早就结婚噶，喂、我都早啲咯。 系有乜所谓啊？二代。任何条件都已经有晒，都 唔 需要。 系啊，要玩噶嘛啲人。不过可能就 咁呢个绑得住佢啦，系嘛？ 唔知，因为咧外国又好衰噶嘛，都话落离八次婚都有噶，肉婆。 人哋啱结婚。 唔系，我唔系讲呢样啊，即系我意思系话，我唔系讲呢样。 你唔系祝福人哋， 我祝福佢，我梗系祝福佢啦。我咪觉得唏嘘咯，即系我哋咧呢啲，即系作为球迷咧，你突然间好似觉得啊，我咪有份饮嗰杯新抱茶咧，即系好似自己有份 咁。你觉得自己咁亲密噶？ 球迷嘛，我哋四海一家嘛。 我觉得咩咧？碧咸可能即系个仔结婚，都个感觉可能都当然啦，咁啊都会开心嘅。我相信佢得一粒女啫嘛，系咪啊？ 好似系， 系咯， 系。 哇，即系嫁女嘅时候点算咧？ 嗰个嫁女条件就真系有排 搞啦。个仔啊，即系咁早结婚冇乜所谓，个女啊可能都唔好咁早结婚。 唔系、啊。即系一样啫嘛，会唔会啊？ 喂，如珠如宝嘅留喺自己希望吓。 咁呢、這个佢呢个女都系25岁啫，知唔知啊？ 唔系啊，我讲佢个女啊， 唔系我明 啊。 咁嗰个都系人哋个女嚟噶。 我知道。 人哋25岁都俾佢。 系咪一粒女啊？我碧咸唔同啊，人哋我唔识佢阿爸阿妈啊嘛。 系系系。 咁啊，碧咸我哋熟啲啊。 你都终于认啦。 唔系，即系 熟啲啦。 close 啲系因为你又成日睇佢啲消息啊嘛。 我哋睇佢啲八卦新闻多啲咯，咁样 真系。 系啊，都好啊，我哋又要恭喜佢咯。 恭喜佢做老爷啦！ 哎呀，佢请我饮点算咧？真系， 哎呀， 你而家搭唔到飞机啊，算啦。 哎呀，咁我咪唯有拒绝佢咯。百亿新抱啊，呢抱真系大件事啊，真系。 真系啊，所以真系嘅，木门真系对木门啦，系嘛？ 大门就对大门， 大门就对大门啦。百亿就对 一百亿， 百亿。所以咧，时间都过得几快啊！当你见到阿碧咸啊，都个仔都已经结婚嘅时候， 啊、 我哋其实都一样继续成长。 思朗仲玩紧啫，而家 得佢一个玩紧啦，系嘛？几时可以生性嘅、啊、你，阿思朗？乜仲玩紧嘅咩？ 唔系，佢有个好亲密嘅 女朋友 噶嘛？但起码都系咯。 点啊？ 冇， 都要落地啦，系咪啊？只雀仔 要啦，要啦。 吹吹赶赶，期盼着谁接受？恍恍惚惚，那个伴随牵手？我有我爱独个享受，是捉紧某某，一响起你笑声。痛惜在思海搜索你身影，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我已温柔，爱却很难，流连落与悲之间，维护着这梦幻，承受着这一生感叹，敢爱并未怕难，这晚很难，同孩共乐想着漫谈。 有咩咁开心啊？曾志豪，小尘埃要还爱啊！1872388啦，欢迎你打电话嚟一齐同我哋分享啊！系啊吓，咁结婚之后，你嘅另一半有冇变得好紧要咧？同住有冇带俾你好多唔方便咧？同其他屋企人 系啊，冇啊！头先笑得好开心咧，因为睇到碧咸下边咧就有思朗啦，思朗嘅时装车祸相咧真系好惨不忍睹。 一翻嚟讲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持续爆发新型肺炎本地个案，现时九龙东和沙田属于两个较高风险的地理群组，情况令人担忧，认为应该尽快为九龙东的安老院舍做大量检测。他表示，根据最新研究，病毒已经变种，加上其他研究推算，本港现时的病毒即时传播率超过3，近乎4的水平，即是每一个确诊病人会将病毒传给3至4个人。又估计社区大约有50至60个隐形病人，建议增加更多防疫措施。对于应不应该继续举办书展，梁卓伟认为大型活动应该可免则免。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以山林大火比喻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他形容早前曾经救熄山火，但是没有检视有没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即是以筛查方式找出隐形病人。他认为来自高危地区的人士应该要接受严谨检疫，所有人来香港之前都要接受核酸测试。出席同一节目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认为应该在沙田和慈云山做大规模筛查。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同， 部分屋邨应该作地毡式检测，找出隐形患者。医学会会长佘达明预计，疫情会持续半年至到一年。内地南方连日暴雨导致长江沿岸地区防汛形势严峻，212条河流的水位超出警戒线，其中19条河流更加超越历史高位。国家水利部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第二高的二级。受到持续暴雨以及是长江上游干流的影响，江西省鄱阳湖以及是附近水域的面积达到4206平方公里，是近十年来最大。鄱阳湖其中一个监测站的水位高达22.58米，打破1998年的最高纪录。鄱阳县多条村庄被浸，出入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只能够用橡皮艇协助疏散民众，几千名士兵协助加固堤坝。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话，自月初开始的洪涝灾害已经导致全省超过521万人受灾，400多间的房屋倒冧，直接经济损失近65亿元人民币。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近天后庙一段来回方向多车噶，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在中华祭室大厦，而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在福民路近高富楼。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屯门大会堂。屯门乡事会路去九龙方向近仁政街段都是多车，龙尾在赛义桥路。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翠屏道是有煤气工程的，直至到听朝早的6点，近晓明街的一段翠屏道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在港岛区，柴湾的永平街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的6点，所有车辆禁止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喂阿希，恭喜你又升职、哦！ 喂，多谢多谢多谢，嗱，唔好讲咁多，今晚一于饮翻两杯先吓。 两杯咩先？ 都系酒啦，唔通想你饮水咩？ 我戒紧酒啊，饮酒唔单止会伤肝，亦都会导致血压上升，仲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同埋癌症嘅风险添。你屋企有大有细啊，小心啲好。 咁、啊、今晚饮咩啊？ 上嚟我屋企饮汤啊！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 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好，翻嚟节目时间啦，喺台湾或者香港都经常发生噶啦。结咗婚之后，可能大家一起居住吓，屋企好多人，又或者咧，其实香港咧有好多而家啲年轻夫妇都系分开住嘅，一啲都唔出奇。咁、 嗯、 啊，当时可能即系大家都仲未有一个安定嘅居所啦，结咗婚咁啊一齐抽居屋啦，呢啲好正常啦。啱啱睇到一个嘅即系说法，佢哋都系有一个嘅一对夫妇啦，新婚夫妇，咁就结婚之后都分开住，咁冇办法，咁但系就有时就去下你度，有阵时又去下我度，即系翻自己各自爹哋妈咪，有爹哋妈咪喺度个屋企啊。咁希望佢个讲法就希望两年之内我哋抽到 居屋 啦，咁啊可以一齐住咯。 系啊，呢啲就 都几普遍噶。 但系我觉得反而会好恩爱咯，会唔会啊？少见多寡啊， 同埋新婚啊， 新婚啊嘛，咪新婚都唔系重点，你拍咗十年拖嘅新婚即系。即系都十一年咯，冇意思。 即系点啊？即系都已经淡咗，你意思系？ 我觉得因为而家呢个世代新婚嗰、那个 嗰个保鲜期或者嗰个激情期好短系嘛？ 因为以前新婚有意思咧，系因为我哋会觉得好多系结咗婚之后先做得啊嘛。咁但系而家你已经系冇分别啦嘛，你嗰个新婚即系有咩咁兴奋咧？即系。擘大眼望住你，咪又系你咯。不过今日你变咗我老婆啦，咁样。 咁啊系咯，已经好兴奋咯，仲唔够兴奋啊？ 唔够啊！你做乜闩咗房门啊？你救命啊！ 阿妈喺出边啊，因为7238啦，系啦，有呢啲分享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嘅。不过呢个时间夫妻间嘅分享都真系仲有好多。 夫妻功力又嚟。 夫妻功力又嚟啦吓！ 夫妻的世界系一场战争， 以虞我诈，充满谎言。 我系咪肥咗啫？ 系点会咧？好瘦啊！ 步步惊心，一指错就会全军覆没。 阿老婆，我同阿强今晚睇波。 睇波？而家停赛、啊，你睇咩波吓？要喺夫妻的世界生存，就要学懂夫妻攻略。 留意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夫妻攻略。 点啊？ 就咁样嘅，夫妻的世界里面其中一个以虞我诈嘅就系你点样可以瞒骗你嘅另一半，将你心仪嘅物品带翻屋企咧？系物品即系唔系人啊吓，唔使惊啊吓。咁所以呢 点啊？ 冇嘢，咁快嘅咩？ 咩咁快啊？ 咁快就嚟凶我啦咩？而家凶恶喎，而家 我不嬲都系同你咁样沟通噶啦。 好啊，我哋而家就同大家演绎一下《夫妻的世界之》。如何带一对你钟情嘅运动波鞋翻屋企？噔噔噔噔噔， 开定个音乐盒等你啦，已经。 啊，老婆，老婆， 点啊？ 呢个咧系朋友夹钱嚟送俾我嘅生日礼物嚟嘅，你睇下呢对跑鞋靓唔靓？ 生日礼物？ 系啊，我生日啊嘛，朋友夹钱送俾我噶。 朋友夹钱送俾你嘅， 系啊，唔系我自己买嘅 波鞋。 哇，呢 个贵好多波鞋噶咯， 诶，咁佢哋夹钱送嘅 ，O 唔 OK 啊？ 你几时生日啊？ 你知噶，每年都仲有一日。 你啱啱生日到啦咩？ 未到啊，预祝咯。 预祝 系啊， 好似对对波鞋都系你啲朋友预祝生日送俾你。 哎呀，朋友好啊嘛。 系咩朋友嚟噶？ 佢哋知道，咪阿强、阿茂、阿寿咯。全部都是他们来的。没错，为什么要用朋友夹钱送生日礼物这个藉口呢？因为专家的分析是这样的。一对波鞋或者跑鞋起码过千元。如果你是单一朋友来送的话，很容易会引起哪个朋友送这么贵的东西给你啊。 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说是一班朋友夹钱，每人夹一嚿，这样就合理很多嘛。是的，老婆。我呢度呢总共系成个区啲街坊一起送俾我㗎。 每人夹1元啊。 係呀、 啊。你跑步咩？ 跑。 你跑得咩？ 唔跑得。唔跑得都着得啊。 晒晒对波鞋。 第二条桥。诶、哎、老婆老婆老婆，哈哈，你睇下呢对鞋靓唔靓啊。今次唔系我生日啊。 你生日送咗啦啲波鞋。 系啊，所以今次唔系生日啊，今次系咧有个朋友。佢抽中咗咧某個運動品牌嘅現金券，但你知啦，我嗰個朋友咧，佢唔做運動噶，佢咪平讓俾我咯。 佢讓對鞋俾你， 佢讓對現金券俾我， 佢讓現金券俾你， 平讓。 咁跟住你就買一對波鞋。 我買咗對波鞋，佢嗱你知唔知啊？本來呢對波鞋要1000蚊嘅，佢而家咧呢度有500蚊現金券，佢用200蚊就賣俾我啦。所以实际上咧，我呢对波鞋我大概只系攞咗500蚊、300蚊、300零蚊就买咗啦。 咁你净系买俾你自己？ 你都唔做运动？ 我做运动嘅咩？我唔做啊！点解你唔买俾我啊？ 哎呀，你 心里边冇我原来。 佢佢张现金券 冇你 啊！ 原来嗰对波鞋吓、排嘅排位仲早过我啊！ 各位你要知道。头先用现金券呢个当然都系藉口啦，但系点解呢？如果你话有人抽奖抽到份礼物，然后佢唔要俾你呢，系好难嘅，因为点会咁啱人哋抽中对鞋，佢唔啱着而你啱着，佢唔要而你又要咗呢？所以你唯有出此下策，就将呢一个嘅波鞋变成系运动里面嘅现金券，咁钱系通用噶嘛，咁咪你又用得，我又用得咯。第三条桥啦，哈、啊！老婆老婆老婆，哇！你知唔知阿强佢女朋友咧，不嬲都唔俾佢乱买鞋嘅，你听过嗬？ 梗系听过啦。 系啊，你知唔知啊？佢咧就买一对鞋，佢女朋友又唔讲道理，又冇人情味，就话要抌咗佢。跟住佢就同我讲啦：，喂，阿福啊，你老婆通情达理好多噶、哦嗯，又民主又开明，系唔系啊？咁我梗系话系啦。然后我话咁你想点啊？冇，佢话对鞋咧就摆住喺我度先，最后咧如果真系唔掂就贱价卖俾我。老婆啊，你话我可唔可以咁做啊？ 你同阿福对脚一样嘅咩？ 我系阿福啊，佢系阿强啊。 阿强，你同阿强对脚一样咩？ 我差无几啫嘛。 佢着过噶噃。 冇，佢冇着过，佢买翻嚟佢女朋友野蛮到就唔俾佢入啊。 你屋企好多位咩？你住5000尺吗？ 我唔系啊，但系因为佢同我讲话，我老婆个人又开通又民主又讲道理啊嘛。 两回事啊。 老婆咁， 咁你摆对鞋喺度，咁我啲鞋点啊？ 咦，老婆，咁系咪我要同阿福、阿强讲话俾佢听咧？我老婆原来都同你女朋友一样，系唔讲道理、唔民主、唔开明啊？ 咁你咪试下同佢讲咯，有咩所谓啫？我又唔识佢嘅，佢识你啫嘛。 所以。最后有两个招数是话俾大家听嘅。第一呢就是有咁大得咁大大返佢。你都买手袋啦。我买波鞋有咩问题啊？ 冇问题啊。 咪囉，你唔好阻我啊。 我唔会阻你，不过你阻住我鞋柜嗰啲位置嘛。 咪第二条桥就仲过分，索性就係咁样讲嘅。我租个迷你仓。 好啊。 我唔会再带对鞋翻屋企。 好啊，你咪租个迷你仓咯，仓租你自己俾咯。 系啦，冇错。所以究竟如果你要顺利将你嘅心头好混入屋企嘅话，方法有好多，不过睇嚟每一样都唔系咁完美，你总系有手尾跟啊。 但系最紧要系咩呢？如果你真系跑步嘅话，买跑鞋都冇乜问题啦。但如果你都唔系跑步嘅，买嚟做乜鬼啊？或者都唔跑得咁多，你买咁多鞋做乜嘢？ 你都唔系女明星啦，你做咩买人哋嗰啲尖头皮鞋、高踭鞋啊？你 关咩事？系女明星先着得嘅咩？ 人哋女明星着先好睇啊！ 我要衬衫啊！ 衬乜鬼啊？边个得闲望你啊？ 望你啊？唔通？ 忘了我今生生如何。 都可以有好多个唔同嘅年代啊，五几年嘅歌曲《情人的眼泪》，当时就系啊姚敏作嘅歌，潘秀琼又唱歌，姚苏蓉又唱歌，蔡琴又唱歌，林忆莲又唱歌，今次唱嘅系彭嘉丽。 啊，我印象中就系林忆莲嗰个版本多啲， 系。咁但系就呢只歌真系好经典咯，唱到依家整个 mix， 跟住然之后又可以再重新翻唱。 哎呀，如果咁，我好期待系想听当年咧呢一位前辈咧最中意就翻唱啲歌嘅， 系 翻唱到成个味道咧，你会觉得系焕然一新 嘅。系啊， 我好想听迪克牛仔版啊！ 迪克牛仔情人的眼泪，佢哋有唱过 咩？冇，我就想听咯，因为嗰阵时佢唱， 系啊， 佢唱张惠妹，你觉得话哇正啊，你特别想听佢改编唱男一啲女歌手嘅歌曲啊嘛，哇！如果你唱。叫阿老爹嚟唱呢一只，有故事有情人。 不过就真系咯，而家即系系啦，要个当然个疫症嘅影响好紧要啦。咁啊，加埋个乐坛里边系有多啲生气，有多啲活力，有多啲尝试。 我明噶啦， 就可以试下咯。 你其实暗示紧我要出道啫嘛。我都知道呢个社会系好需要啲比较另类啲嘅选择。 系啊，出啦你。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出去啊，唔该。 我出去就到啊。系啊，喂， 我知道你中意唱歌，我明 白。你而家系用一个好狭窄嘅定义去理解我，你觉得我唔会成功咩？ 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 成功嘅定义系啲乜嘢？ 你讲 系咪一定要好似 Eason 咁样咧？朝头早天蒙光开演唱会都有人听，夜晚又有人听，嗰啲先叫成功。 我冇睇唔起你，你已经成功咗啦。 可能我天蒙光开，但系冇人听，已经系一种成功啦。 天蒙光开 都冇人听， 我唔会嘅。 但系都系一种成功啦。 都好多雀仔会陪住你嘅。 系咯。 而家不过疫症底下，你就算要唱歌都要戴翻口罩。 惊咩啊？ 不过成功都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嘅定义。 冇错，究竟咩系成功 啊？咩成功？ 即系嗰啲咩？问世间成功为何物？ 嗯， 你认为成功嘅代表系乜嘢？正成功，噔噔叮 当叮当。唔系，我哋话成功嘅男人咧，以前成日都话，梗系有钱啦，系嘛？梗系有跑车啦，系嘛？梗系有无数嘅女人啦。 哦，咁样啦，即系以前我哋每一个成功嘅定义咧，都有 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 唔系啊，有嗰啲咩三仔啊？ 哦，系啊， 三仔啊，咩 屋仔啦， 屋仔、老婆仔啊，车仔啊，咁样嘅。 有狗仔， 有狗仔，从来都冇计 B B 仔噶。 系第五仔嗰、那个。 系啊，冇人计噶。我好少听一个成功嘅男人就有个 B B 仔。 系嗰个成功女人嘅。 啊，成功女人可能系啦， 可能系。 但有好少有咩成功女人定义喎？三仔四仔啊，又或者以前咧就话要有三部机咯， 嗯、 即系有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同埋冷气机，即系仲系讲紧五六十年代嗰啲咧，系啦。咁即系话咧。每个年代嗰个成功嘅定义都唔同嘅，咁、 嗯、 啊，今时今日成功嘅定义系啲咩咧？咁啊，听讲就话呢条难题咧就俾一个学生搞掂咗， 系 系咯， 呢、這个好似系喺网上面流传嘅 小学啫，好似 系啊，话佢系小学生嚟嘅，系啦，咁咧就话一个作文嘅题目，二次一个作文嘅题目，到底咧乜嘢系成功嘅男人？ 系 啦，佢个说法系点样嘅咧？咁佢就话啦，什么是成功男人？ 成功男人的秘诀就是 三岁， 三岁定八十， 是啦，真的三岁定八十。三岁的时候要怎样呢？就不赖尿，是啦。哦， 三岁的时候不赖尿， 是啦，不赖尿。 你啱喎，啱喎，作为阿爸，你觉得呢句好啱喎。 啱啊，你应该都戒晒片嘅，自己识去厕所 啦。冇错冇错，咁就正喎，真 系。啱啦，去到五岁咧，就点样咧？能够自己食饭。 哦，系啊， 唔使你再喂啊嘛。 咁而家我仔系成功男人咯。 暂时去到呢一格系啦， 五岁终于可以自己食饭 啦。跟住去到十八岁， 十八岁 系点样咧？ 有人喂佢食饭， 都几本事啊，系咪？ 十八岁有人喂佢食饭，正啊！ 系啦，呢个可能系除咗有人喂你食饭之外咧，就系可以自己揸车啦，即系考车牌， 系 啦，有一个自主嘅能力啦。当然就系做呢件事啦。好啦，去到二十岁嘅时候系点咧？即系好似。阿碧咸个仔一早已经成功咗， 就结咗婚啦，而家 就 系 有女朋友啦， 有唔止啦，廿岁人哋结婚添啊，真系啊！ 跟住 三十岁， 去到呢一个三十岁嘅时候，就系、是、成功男人嘅定义，就系、是、 有钱， 有钱。 咁哦，佢都算好内敛，三十岁先要有钱， 嗯， 即系佢都唔会话佢想十八岁已经有钱。 我谂佢都经历，即系亦都好明白，咁你都要出嚟做下嘢啊，即系系啦，发展下你嘅事业啊。咁希望三十、啊，喂，如果三十岁能够有钱，即系叫系啦，所谓嘅成功啦，其实都唔系太差嘅， 系 啱啱啊， 系啱啱啊。 好啦，咁去到四十岁又点样咧？ 有钱咯， 都继续有钱啦。 哦，呢个又啱。你家道中落嘅就大件事嘅，所谓成功嘅意思就系成哥咯，打成哥份工就系成功， 嗯， 你起码就 keep 住好似佢咁继续有钱啦，系咪？ 咁去到五十岁啦，又过多十年啦， 仲系还有钱， 还有钱系啦， 好难啊，嗬。 都唔系嘅， 去到五十岁 咁，男人通常继续发展事业噶嘛， 讲系咁讲， 系咪？啲生意人啊，啲生意越做越大， 啱， 系啦，六十岁， 六十岁 要有啲咩咧？ 呢个劲啊！呢个 仲有女朋友， 唔知点解即刻谂起四个。 我都系， 因为咧你要留意 成功男人嘅典范， 你要留意佢呢个字系用得好准确噶。佢还有个女朋友，佢唔系话你身边仲有个老婆啊，或者咩伴侣嗰啲，即系话你仲 某程度上有吸引力咯， 仲有吸引力， 啊， 无论系因为你嘅财力。定系因为你 嘅 实力，总之你仲要有个女朋友，六十岁仲系可以享受紧嗰啲。哎呀，我今日咧又同佢拍拖啊！ 系啊，呢个系我女朋友啊！ 劲啊， 真系劲咧！ 系真系劲。 退到七十岁咯， 七十岁 就系点样先至系成功男人咧？个定义系咩咧？咁啊，呢一个小学生咧就话啦，仲系识得自己可以揸到车。 呢个紧要，我突然间我有啲认同。 你考过试噶啦嘛？ 唔系，当你唔使考过试啊，即系话你有咁嘅体能。你有咁样嘅眼力，仲有咁嘅心力，因为有啲人咧去到可能五六十岁咧就做司机位后边噶啦嘛，诶揾阿福车我啦， 咁有财力先有司机噶嘛， 唔系有财力唔紧要啊，但系佢要系自己开车，即系话佢仲 keep 住有嗰种咧，其实开始讲紧年轻嘅心态啦， 即系自己仲可以四围去，总系 仲想添，冇错啦，喂，你起码唔使揸咗一半就话揾个厕所啊。呢个好紧要， 咁啊系啊，七十岁真系成日都去厕所嘅， 系啊， 八十岁， 哇，八十岁，我中意呢个返老还童嘅嗰个首尾呼应， 系啊，仲能够 自己食饭， 系， 即系呢个劲啊，即系当我哋头先话五岁系自己食饭，八十岁原来你要求嘅目标竟然只系做翻五岁， 都系要自己食饭， 就系要自己食饭， 系啊， 九十岁就系唔赖尿。就系头先两三岁时候已经唔赖尿，我有啲即系有啲 sad 啊， 唔系 唏嘘啊， 好似有啲返老还童嘅时候， 就系 阶段咯。我哋细个嘅时候就要成日照顾啊，或者我哋唔能够自理啊，咁啊唔可以自己食饭啊，或者赖尿啊等等呢啲情况。咁啊去到年纪大嘅时候，其实又好似经历翻嗰啲阶段。 哦，如果咁计咧，我爸已经过咗八十岁啦嘛，咁几好，佢可以仲自己食饭，仲可以喂埋我仔食饭。 嗯， 系啊， 好嘢 ，uncle。 咁我觉得呢个几好，真系 成功男人啊。 只不过佢做唔到六十岁还有女朋友咯。 唔使啦 ，Auntie 真系贤妻良母系咪咁好， 犀利啊！然后最尾嗰两个咧，直情有黑色幽默啦。一百岁仲未挂喺墙上面，即系意思即系话你唔会变咗遗照摆上去啦。三百岁咁啊，人系唔会有咁大嘅，但佢就话啦，仲喺墙上面挂住， 即系证明你有影响力。 哇，犀利啦！ 系咪真系小学生写噶？ 我觉得唔系咯，小学生个老豆写嘅咯。 真系啊！ 我觉得小学生咧，你写到佢好有钱，好有钱咧，我都仲信嘅。但你要去到后来嗰啲咩挂喺墙上嗰啲啦， 系 不容易啦， 真系唔容易啊！嗬，系咪啊？咁佢系咪已经看透世情咧？呢一个小朋友 呢一排，我哋都好似讲少咗嘢，我哋咁样算唔算系过咗热恋期咧？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我扮无意咁问咗呢一个问题，佢好刻意咁答翻我：傻嘅，两个人唔使讲太多嘢先叫热恋期啊！切，都唔知道你系咪乱噏嘅。 为何还埋怨过先，但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 不过你一早知道我对嘢食有唔同要求，奶茶一定要酒甜多奶少冰，有三分一嘅饭会留俾你食。当我嘅习惯成为咗你嘅习惯，有的确好多嘢系唔使你出嚟讲。 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 整餐饭你就问了一句，餐饭好不好吃啊？其实两个人开开心心就乜都好吃的啦。 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细节还不周到吗？ 唔该黎明啊， 讲住 系顾家嘅餐厅版 餐饭嘅时间。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咯， 系啦，我哋食嘢啦， 好啦，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啦， 呢四只字都咁少波滑啦。